第一，勇武抗争和和解，佢哋第一点啊，讲清楚。第二，拆大台和和解。第三，在公共政策上面是族群歧视，你同唔同我和解？喂，今次我真的很捻认真，因为我听到呢啲嘢太多歪风嘅，以前我算鸠数，我都唔捻玩政治，我都有得捻得你喺度噏。喂，但你去到咁 critical 嘅 moment 嘅时候，喂，你个和解嘅方向系建基于乜先？喂，唔系谂住大家扮 friend 就食四方饭。老实讲，我都唔系好想讲，因为杨继昌又加捻埋入去嘛。喂，好捻危险嘅大佬。我咁紧张，我唔系因为对你个人有意见，我同你都依然可以饮茶灌水。但系个问题在于你嘅政治路线嘅失误，你系女人死人啊嘛，大哥。一次又一次噶啦，我觉得系离捻谱噶，同埋政治上边咧。你宁愿同江权者和解好捻过啦，如果咁揀就係扑街。 嗯哼， 话晒嗰个都有权。喂，咁啊大佬阿爷，如果要跪呀，跪喺度嘅时候三道闸求下你拆一道得唔得啊大佬，我乖啲啦。喂，你都仲有 point 啊，我唔係话啱呀。我如果你要和解嘅时候啊，喂阿哥，你唔好忘记当日呢班人係踩捻住我哋膊头上位㗎大哥。他批评我哋民主回归派，我哋都唔撚系啊，系不断咁讲啊，记唔记得啊？谎话讲一千次就变成真理啊，咁讲啊，吴家祥，过去嗰二三十年嚟一事无成啊，呢啲嘅讲法啊，连你自己都中撚埋啊！阿德华实点解咁怕佢哋要同佢哋和解？大佬，佢拆住，佢踩住你膊头上位嘅当日。佢点解而家要揽住你脚啊？个原因在于，因为佢已经冇捻晒群众，佢要攞翻你入翻落去你嘅度啊嘛。喂，所以嗰日啊，甚至乎嗰日我哋游行嗰日，梁天琦、黄台仰上去讲嘢，我都有保留啊。对呢班人啊，因为我哋过去由雨伞运动前后，佢哋所做嘅嘢，包括勇武抗争，包括掟石。包括喺度踐踏緊我哋和理非嘅路線，包括踐踏緊我哋過去幾十年嚟嘅民主運動嘅爭取，呢條數我都未撚同你計。我唔需要你繼承我，我亦都冇嘢俾你繼承。冚家祥嗰陣時就踩我膊頭，而家就跪喺我腳下面。但所以我就認真講啦，你和解咗頭先我講咗幾點路線先。 即是说如果你和解的前提不是要厘清那些原则性的分歧的话呢，你即是等于说这个和解就即是等于说以前的拗交纯粹是意气之争来的啫，即是私怨啫。 啱啦。 是吗？即是如果你私怨的话，你搞到这样，即是你自己都有问题啦，你是不是自己都要认错呢？ 我而家不是跟你讲私怨啊。我觉得梁天琦有 charm 靓仔啊，斯斯文文啊，我真系嘅，我系女都俾佢沟啊，吴家祥。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呢啲路线你点睇先？我而家同你讲政治啊，我唔系同你饮茶灌水啊，我亦都无谓抹黑你咩住康颜居啊嗰啲支持钱嗰啲嘢戆鸠啦，我都唔问你嗰53万现金点样嚟啦，屌嗰啲嘢都戆居啦。可能阿柳系咪炒赢股票之后俾咗53万我都得噶嘛？不过我要俾现金你，咁我当俾个 benefit 落兜。 咁可以解释到，佢解释唔到。 但系你个路线咧，你个路线咧，喂，今时今日嗰个环境，系你成个雨伞运动将我哋所有嘅嘢以前约定俗成，甚至乎系话建立咗多年嚟共识嘅嘢打破噶嘛？你是咁样，所以令到你喺个补选里面，令到你喺2016年嘅选举里面係俾你上撚到位㗎嘛。有啲群众俾你呃撚咗㗎嘛。而家就当然好多人醒觉咗呢套嘢係唔撚 work 啦。跟住阿爺就借呢个机会嚟係咁揼我哋㗎嘛。你喺呢啲问题上面你搞清楚你个路线先同我讲。今日讲政治嘅唔系就係扮 friend 啊。是咪同你 friend 用乜撚嘢嘢，咁你同我立撚长撚同。 其实啱啊，即係你。 道不同不相为谋。嗱，我唔好讲话去唔去人哋嗰啲咩戇鳩酒會嗰啲问题。喂，那个 action 本身其实背后有 political meaning 喺后面㗎嘛。唔係我真係唔係想批评啊，大家咁即係同台即係食饭咁耐。